大木孤烟还保持着一个挥拳的姿势，就是在这一拳下，方睿的海无量脱身而去。大木孤烟收拳转身，他那万年不变的角色神情，当然从来都不是韩文清的情绪体现。不过此时韩文清的神色倒真和这角色一样，有几分沉重。刚刚那一拳，或许很多人都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韩文清却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一拳慢了。这不是什么失误，韩文清很清楚这一拳需要衔接的更快，但是他有心而无力。换作是10年前、5年前，这一拳都一定会以无懈可击的命中对手，没有任何人可以躲得过。但是现在，有些事真的不是凭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如今的他在这种节奏的战斗中实在很难保持持续的稳定，于是刚刚稍稍一慢，出了空档，立即就被对手给捕捉了。反应真快啊！韩文清感叹着。就算自己再不肯罢休，每每这种时候，他也不得不感受到自己的迟暮。迟暮，但是没有迟疑。 大木孤烟转身，依旧面向海无量。韩文清已经开始酝酿下一波攻势。方睿好容易才让海无量脱身，似乎再不敢轻易上去撩拨。海无量在这边忽左忽右的左右摇摆着，不断牵引着对手的注意力，等候着时机。结果，大木孤烟居然迈步后退，所有人意外。 大木孤烟无论以何种姿态冲上去，哪怕是很不合理的时机冲上去，大家都不会意外，因为那就是韩文清逆流而上、虎口拔牙这种事儿，他干的还少吗？可是他后退，在对方还没有什么明显攻击性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后退。或许是他察觉到了什么，但是后退，这可不是韩文清处理问题会用的手段。 结果海无量那左右摇摆的走位跳动也在此时突然就停下了。怎么回事？大家觉得比赛的节奏突然变得有些古怪，而此时还能看懂其中意味的，那都得是相当的高手才行。哼，居然变得这么冷静，真是没劲儿透了。叶修这时在场边嘟囔着：“啊，怎么？”陈果忙问。 方睿的海无量在那儿晃啊晃的，是表现出一种攻击意向，然后反复试探。高手对决需要从对手任何一个微小的举动来判断各种可能性。方睿做的事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如果持续停留在这一阶段，那对韩文清的注意力是一种很大的消耗。也就是说，他想消耗韩文清啊？是的，不过他大概也没想着。 就是这样晃啊晃啊，一直晃到韩文清晕。以韩文清一贯的性子，他看穿对手的意图，也一定会以强硬的方式来阻挠。所以他是在引诱韩文清继续发动快节奏的攻势。但是现在，韩文清只是很简单的退了退。退了退又怎样？后退，拉宽视野，放大空间，更加整体全面的观察海无量的动作，所需的注意力会少很多。 哦，那方睿让海无量继续走上前晃呢？那继续退让就行了，反正也不至于被逼到什么死角。方睿这手已经没什么价值了，还要反复折腾，那太没风度了。叶修正说呢，但一看场上，好吧，我不该低估他的下限的。风度，猥琐流的大师在意过这种东西吗？ 没什么风度的举动，方睿几乎没怎么迟疑就做出来了。就像陈果所说的，海无量继续晃啊晃的压上，张牙舞爪的像只螃蟹。韩文清也果然如叶修所说，继续向后退着。看懂内涵的，此时纷纷鄙视方睿猥琐无聊；看不懂的，此时各种茫然。难道海无量的这左右摇摆是什么杀手锏的起手式吗？ 以至于逼得韩文清要不住的后退，一边进一边退，大漠孤烟退的是条弧线，保证自己不至于退到擂台场边界上去。 于是两人这一进一退的，不大会儿在场上是各绕了一个半圈。 这家伙现在是真有耐心啊， 叶修感叹着。欢是以前的韩文清，早让大木孤烟拎着铁拳上去锤死对方了吧。 就这么一直转圈的话会怎么样啊？ 裁判会干预的。 那家伙不会打算一直转到裁判出手吧？ 陈国很是无语，方瑞这种选手为什么不适合做一队之核心，他算是明白了，真是太没有形象了。 哼，他是在挑战韩文清的耐心。 魏琛这时开口了。叶修点了点头，此时明知对方可以轻松化解，但还要继续坚持这样的用意，恐怕就是如此了。方瑞是在用自己的下限折磨韩文清啊，因为他一直这样进逼，固然很无聊很没风度，但是韩文清这样配合着他步步后退却也没多好看。这下限 70% 是方瑞在刷的，但另外 30% 却也是韩文清配合辅助他刷的。以韩文清的脾性应该是不屑于此的，所以方瑞就偏要如此，以此来撩拨韩文清。但是现在看来，韩文清在刷下线这种事上也是够霸气，刷了半圈了，大漠孤烟的脚步依然沉稳，看起来依然没有要打破下线僵局的意思。这家伙今天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方瑞一起把这场对决的下线拉到最低吗？看得懂比赛，看得懂此时韩文清的选手们心情都很复杂，这个联盟中最具形象性的热血好汉也堕落猥琐起来了吗？半圈之后又半圈，两个人的角色是一起绕着擂台场走了一圈，两分钟内一场比赛的节奏终于在这一场被打破了。但是以这样一个刷下线的方式，而且还是韩文清参与的刷下线，这实在让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圈都转罢了，但方瑞刷起下线来意犹未尽，毫无心理压力，海无量继续潇洒着摇摆着，看起来再转100圈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韩文清呢，他要真跟着方瑞就这么退上100圈，那他这一世英名可就真要全砸在这场比赛里了。所有观战且看懂的人此时真的都是这么想的。接下来会怎样？所有人心情都很复杂。终于就在两人第二圈起步的时候，场上正义的使者裁判不能忍受了。 请双方端正比赛态度。 系统消息放出，暂时只是一句警告。 哈哈。 方瑞笑着回应裁判，海无量的动作也立即稍停，然后大漠孤烟的拳头就挥到了他的面前。 我操，卑鄙啊！ 海无量飞出，方瑞狂刷消息，一张黄牌亮起，一堆拳脚继续砸在海无量身上，所有人目瞪口呆。方瑞很少真的有机会说别人卑鄙，绝大多数的时候他只是在显露他的无耻，但是这一次坦白说，大家真的觉得方瑞说得很对。居然抢在裁判刷出系统消息，方瑞回应兼操作暂停的这个刹那发动了攻势。荣耀没有裁判发出声音时，双方就要立即停止比赛的规则，但是裁判出声，那肯定是要对场面进行一定的影响，这种时候双方选手肯定都会做出一些调整。于是韩文清无比坚决果断地在这个时候发动了迅猛到极点的攻击，正在和裁判打哈哈的方瑞果断中招。这绝对是猥琐流的手法，甚至就在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方瑞都还用过。一条和场外林静妍隔空对话的消息试图将对手的思绪也放飞到场外，借机攻击。而现在韩文清借的则是裁判做出裁定的一瞬间。 韩文清 解说潘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经验很丰富，提前意料到了这种情况，裁判肯定会干预， 同时意识到了裁判干预的瞬间必然会有节奏变化，而他就在这一个瞬间发动了攻击。李一博这次却是一点迟疑都没有，立即接过潘林的话来，十分平静地解说着，好像完全没察觉这其实是一次比较猥琐的偷袭。李一博到底也是霸徒出身，韩文清那也是他的队长，这一次李一博真真实实的起了偏袒维护的心思。 是啊，经验太丰富了，这都意料到了。 潘林下意识地顺着李一博的口风说着。 这场耐心的较量到底还是韩文清更胜一筹啊，方瑞这注意力可不够集中啊，还和裁判哈哈，这多此一举的行为导致他完全丧失了节奏上的主动。 李一博今天是一豁到底了，赞完韩文清再黑方瑞，不过他的话确实也是完全说得通的，只是有意淡化了比赛内容中的猥琐成分。 应该拿下了吧， 潘林看着比赛场面说。格斗家的贴身短打节奏快，粘性强，一路打到死是常有的。之前韩文清让方瑞钻空当脱身了一次，那么这一次呢，在方瑞注意力分散情况下发动的强袭让他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一直在引诱韩文清出手的方瑞本来一直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就在裁判发出消息的一瞬间他确实疏忽了，因为裁判的警告他以为之前准备的计划就到此为止了，却完全没有想到韩文清居然就在这叫停的瞬间发动了他等候了足足一圈的攻势。猥琐不猥琐，这从来不是方瑞所关心的问题，在吃牌叫骂韩文清卑鄙的时候，方瑞其实是对自己感到懊恼，这种可能发动偷袭的卑鄙时刻自己居然会疏忽掉，真的太不应该了，自己的猥琐流还远不够猥琐呀。